银钞。根本没有任何犹豫，冯山鬼气的刀锋已经开始闪动。别看两人频道里又是聊天又摇点的好一通热闹，事实上两人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操作着角色，而后通过丰富的经验判断着对方的举动。李轩停止聊天的一瞬已经意识到居莫笑就在附近，毫不犹豫的，他让逢山鬼气召唤了鬼阵。但是银场刚刚过半，居莫笑的身形就已经突然从前方闪出。啊，好快！李轩一惊，这来的比他预想到的可是要快一些。银场刚半能出吗？砰！居莫笑开火，子弹准确的飞来。不行！李轩瞬时做出精准判断，取消了当前鬼阵的银唱，逢山鬼气一跳避过这一枪，银武四轮天武在身旁转了一圈，已经照出了一道残影。残影是鬼剑士的护甲技能，在一分钟内按次数抵消伤害。正面相撞，又是叶修这样老道的对手，李轩没有再让逢山鬼气去召唤鬼阵，拉出了残影后立即向后退走。居魔笑来得出乎他意料的快，但若说因为这一块就分了胜负，倒还没那么简单。逢山鬼气急退，不几步就已经闪入了一旁又一转角，毫不犹豫再度吟唱。逢山鬼气的施法速度那也是极快的，李轩相信仅凭移动，居魔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这么快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打断的。但是这一次轰一声巨响，逢山鬼气斜前面的墙角被居莫笑轰了一炮，顿时炸出一坑，砌墙的碎石沙土乱飞，近在咫尺的逢山鬼气很遗憾的无法安然无恙。打断！居莫笑在未看到逢山鬼气的情况下，却用这样一次攻击间接打断了逢山鬼气的施法。这就是顶尖高手的对决。两人从互相搜索再到现在开始攻防，凭的全是意识上的判断和推测。除了之前居莫笑打断施法的那一枪，两人完全没有正面看到过对方的举动，这完完全全是一场意识流的对决。退！又一次被打断吟唱的李轩不得不选择再退，逢山鬼气继续向后狂奔，而这张他选的地图不用看他都知道之后的街道地形是什么。但是奔走没两步，李轩就听到那边又一声枪响，而后就听到机械旋翼旋转的声音，从上面追来。李轩连忙扬起角色视角，逢山鬼气的走位更是有了更换。结果观众眼中所看到的却是君莫笑用飞枪移动，而后展开的机械旋翼也只是在低空飞行。太狡诈了，满场惊叹。叶修用君莫笑这两个技能的生效故意迷惑了李轩的判断，而君莫笑事实上还是相当于平地追来，突然就从那个转角折出直线杀来。而李轩因为要防空袭，选择了不同的转角走位，此时突然面对出现在自己面前直线杀来的居魔笑，顿时有些尴尬了。跑！一看双方距离，李轩就知还是没有吟唱机会，只能再跑再找位置。但是这一次他已经没那么容易脱身，居魔笑那些个带移动的技能一施展，那瞬间爆发出的速度完全不是一个鬼剑士可以匹敌的，从远端飞来的子弹很快就成了贴身砍上的刀光。李轩随即意识到之前居莫笑那个比他预想要快一些的出现，恐怕真的就是比赛的胜负手了，因为那一步他步步被动，叶修根本就再没给他可以放出鬼阵的机会，而现在已经贴身成功，这场对决作为第一鬼阵，逢山鬼气赫然连一个鬼阵都没有布下去，这太可笑了吧。地裂波动剑，逢山鬼气突然转身冲着身后袭来的君莫笑先一记波动剑扫了出去，君莫笑轻轻一跳避开，月光斩满月斩接连两记斩击。 别挣扎了， 叶修一边操作君莫笑闪开，一边还在频道里放了条消息，可见这波攻击着实没什么威胁。 但是逢山鬼气赫然已在此时开始吟唱，竟然试图强行召唤鬼阵，结果叶修理都没理，君莫笑冲上。鬼阵落下，逢山鬼气竟然成功召出了一个鬼阵，但是刀阵，强化角色力量和智力的一个刀阵，这对对手而言显然没有什么直接的束缚作用。刀阵结成的同时，君莫笑一刀也已经劈到了他头上了。 你这纯粹是执念啊， 叶修感叹着。 是啊，一个鬼阵都放不出来的话也太不像话了， 李轩说着。他放出了一个刀阵，也是本阵比赛成功吟唱出的唯一一个鬼阵，但是对战局并没有起到任何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后逢山鬼气被君莫笑粘得死死的，再无这样的机会，直至战败倒下。叶修拿了首胜，看起来胜得很轻松，所谓的第一阵鬼似乎根本没能给他制造成任何威胁。但是真正的高手可不会这样看，这一局真的是一招定胜负的一局。现在是君莫笑粘到了逢山鬼气，所以他看起来轻轻松松就获胜了。但如果是逢山鬼气第一步用鬼阵兜住了君莫笑，或许大家看到的就是君莫笑被逢山鬼气轻松灭杀在鬼阵连环中了。而能达成这一步，双方之前无数举动才是关键，那种未见对手面只凭意识和经验做出的种种判断才是本场比赛的精髓。但是对于太多观众来说，这没打没杀的场面有什么看头呢？对于李轩的表现，现场的虚空观众显然有点不满意，但是这是他们的队长，他们的核心，所以大家还是比较给面子。李轩下场时稀稀拉拉的掌声还是有一点的，不过虚空所谓逆动的节奏真是出师不利，上来一分就没有了，原本热闹疯狂的虚空主场这才几分钟就已经变得有些消沉了。这阶段了，每一分可都是很宝贵的。不少现场观众一边观看着眼前的比赛，一边数以收听着其他比赛的即时消息。虚空想进季后赛已经不是单靠自己努力就可以，也需要其他战队糟糕一些才能给他们让位。而在他们首场个人赛打完的时候，其他场次也有一些消息传来，呼啸战队个人赛也已经1-0领先了雷霆，百花1-0战胜了烟雨，3011-0胜神奇，大家都在胜，只有虚空丢了这一分。没指望了吗？所有人默默地看着第二队选手上场，掌声都有些僵硬。这丢一分对虚空观众来说好像丢了十分一样痛苦，哪怕看到第二轮的对手觉得他们胜算较大，也没能打起太多精神。个人赛第二场，星星罗辑对虚空的葛才杰，这两人年纪相差不大，在圈中都属小子辈，但罗辑现在才开始实战锻炼，葛才杰却早在上赛季就已经显露出了他的大将之风，成为虚空战队很重要的一名成员。葛才杰很平静地进入了比赛席，而罗辑呢，表面的平静只是为了掩饰他内心的紧张。他真的可以说是硬着头皮接下的比赛任务，而且从昨天开始心里就开始紧张，到现在也一点都没消除。他不知道自己何时能消除这种紧张感，他只知道在明白目前星星的形势也有点严峻后，他心跳得更剧烈了。可惜裁判不管这些，看双方进入比赛席后示意角色载入，很快个人赛第二局开始。角色刷入地图，罗辑连忙观察地图，村庄景色不错，天边还有一道朝霞浮浮沉沉，地图正中一条大道，大道的尽头可以看到葛才杰的青之躯已经沉稳地走了过来，速度不快也不慢。罗辑立即让魏光迂回，躲到了一间草房后面。他现在还没有自信和任何职业选手直接面对面的交流，他每场都在坚持战术。主场自选图可以顺畅很多， 但到了客场，面对自己不了解的地图，只能更加慌张。这张图很遗憾，就是一张罗辑并不了解的。在暂时把媚光隐藏起来后，接下来怎么做，罗辑顿时没了方向。操作着媚光，偷偷探出头朝那大路上看了眼，结果发现青之区也不见了，罗辑顿时更不知如何是好了。出去，就在这里等候。双向选择让罗辑左右为难，他的计算力本来是不错的，但是对方一开始只是不疾不徐的移动速度，让他也没有办法判断过来会有多快。尤其现在对手干脆也战术走位了，钻去了这个村庄的哪一处，罗辑根本无从知晓。看来只能不变应万变了。罗辑开始布置阵地，而他绝不是一个不用脑子的选手，整图既然不熟，那就局部了解，然后将这局部开辟成战场，充分利用这里的一切。罗辑操作着媚光，将地图的这小小一角飞快而又仔细地勘探了一遍。灵猫首发被放去了，被派到了前端的一片草丛中躲避，而后魔界之花种在了一棵树后，青之区过来的方向应该不会直接在视野里发现。而后小飞龙和雷鹰分别飞落到了左右对称的两间草屋顶上，而后媚光自己钻进了左手边的草屋。屋子没有窗口，罗辑操作着愣是让媚光拿法杖捅出来了一个洞。全场观众都木了，这好像应该算是个格斗游戏吧，怎么都玩成这样了。